我身边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一切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心爱的梦。

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。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。珍惜所有的感动，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。只会在你的左右。 许美金的歌曲一直都是卡拉 OK 中的热门歌曲，像刚才你听到的这首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，还有《城里的月光》《铁窗》等等，都是女孩子爱唱的歌曲。因为爱情遭受打击的许美静曾经一度精神抑郁，隐退歌坛。前几天我在电视的一个晚会上又看到了许美静，虽然有一点发福，但是她的声音依然动听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希望她能继续来带给我们更多的好歌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李琛的《窗外》。 悄悄能叫你出来，想一想你的美丽，我的

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绝对是 K 歌女生们的最爱了。刘若英的声音，伤感中带着坚定，留恋中带着潇洒，这也许就是现代人对感情的一份洒脱吧。奶茶总是如邻家姐姐般的亲切，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，能让我们暂时放下所有的疲惫，在她的港湾里稍作停留，然后再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念，扬帆远航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的是小虫的歌曲《一往情深》。 4S 店维修 4S 店保养乐车帮乐车帮 APP 打折省钱打折省钱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八十大汽车品牌4000家 4S 店68折保养下载乐车帮 APP

如我们一起，一生别分离。如浪和深海，不可以变裂开。同福同升起，彼此献上自己。红日雨飞了，喜欢天际。黄叶雨飘远，喜欢秋季。就似我天生喜欢你， 随地听经典。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，我